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青岛春意流入眼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出仙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逛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纪晓岚用巧计斗败了和珅，这满朝文武当中再没有人能跟纪晓岚比是聪明了。人都说才子配佳人，这纪晓岚也没有枉费了风流才子的美名。他自己也曾经说过，若无花月美人，不愿生此世界呀。今儿个咱就来聊聊这风流才子纪晓岚的爱情故事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，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御手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才子情史。有句古诗说得好，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恐怕很多人都听过。这句诗说出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，对于初恋的追忆，和对于失去的惋惜。咱们的纪大才子也是如此。说起他的初恋经历啊，那可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这一年纪晓岚11岁，4月18是沧州城里演大戏的日子。纪晓岚从刚一进4月就嚷嚷着要去看大戏，四叔一看拗不过他，就带着纪晓岚来到沧州城。到了4月18这天，沧州城是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纪晓岚早早的就起床了，拉着四叔就来到城里的水明楼，等着看晚上的大戏。听说这回的戏班是从京城来的，表演的是昆曲，那唱的可是盖了帽了。纪晓岚一到水明楼，就左顾右盼，爬上爬下，好奇的不得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唱昆曲的戏班来了，抬着箱子，带着家伙事儿，一大队人就进了水明楼。纪晓岚一看觉得新鲜，就偷偷的跟着戏班的人来到了后院。他正在好奇，忽然听见咣当一声，好像什么东西碎了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毛手毛脚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。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小女孩一边哭一边回答，师父，徒儿不是故意的，饶了我吧。哼，饶了你？这么贵重的道具你让我现在到哪儿弄去？跪下，把手给我伸出来。纪晓岚循声而去， 看见放置道具的屋子里，一个老师傅正拿着板子抽人呢，而跪在地上的却是一个娇小柔弱的女孩子。只见这师傅是板板用力，小女孩是哭声连连呐。纪晓岚从小就爱打抱不平，这回看见一个大人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她的英雄气概一下子就给激发出来了。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救救这女孩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纪晓岚走上前去大喝一声：住手！老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举着板子的手就僵在了半空。可等老师傅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小毛孩子，结果连理都没理他，拿着板子接着抽那小女孩的手心。纪晓岚心说：好啊，你看我是个小孩子，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？就看纪晓岚走上前去，一把就抓住了老师傅的手腕子。我让你住手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么大的人了，欺负一个小女孩，你也不嫌害臊？老师傅一看自己的手腕子被这小孩给攥住了，心里头更火了。哎呀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我教训自己的徒弟还轮不着你这儿说话呢。说着一把纪晓岚推倒在地。纪晓岚爬起来，本想继续上前跟他评理，可心里转念一想，我就是跟他说理，那也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啊，没准儿还得被他打一顿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呀找我四叔来。纪晓岚跑回前厅，二话没说拉着四叔就往后院来。两个人过去一看，那小女孩正在后院罚跪呢。小兰呐，你把我拉到这儿干什么呀？四叔，这戏班的老师傅欺负这个小姑娘，您要帮我出这口气。四叔一看这地上跪着一个小姑娘，就问她：小姑娘啊，你师父为什么责罚你呀？跪在地上的小女孩这才抬起头来，看这小女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，长得十分的水灵，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，再加上眼角挂着泪花，看起来更是楚楚动人。回老爷，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只道具的花瓶，师父打了我手板子，还罚我在这跪上一夜。一个道具的花瓶有这么重要吗？罚你罚得这么重？老爷您不知道，这个花瓶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，但我们是穷唱戏的，哪赔得起呀？纪晓岚一听就凑上前去：如果我把这花瓶的银子赔给你师父，他是不是能饶了你呢？小女孩用一双大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纪晓岚：少爷真可以帮我吗？纪晓岚这时候一脸讨好地看着四叔，摇着他的手：四叔，您看他多可怜呢，您就帮帮他吧。四叔心里暗笑，纪晓岚这么热心，难道他小小年纪竟对这姑娘动心了不成？不过这女孩子也确实挺可怜的，也罢，我就帮帮他吧。纪晓岚的四叔帮这女孩赔了钱，又见她聪明伶俐的，心里十分的喜爱，就想帮人帮到底，干脆把她买下来当个丫鬟。这下可把纪晓岚美坏了，她围着小女孩转来转去的，连戏也没心思看了。小女孩很快跟纪晓岚熟了，两个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纪晓岚拉着小女孩的手：我叫纪晓岚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文鸾。从此文鸾就成了四叔家的丫鬟，她和纪晓岚朝夕相处，两个人之间都萌生了好感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纪晓岚要到京城去赶考，这一对小情侣分离的日子近在眼前了。纪晓岚和文鸾少年男女情窦初开，两个人是如胶似漆，恨不得天天腻在一块儿。文鸾每天陪着纪晓岚读书写字儿， 纪晓岚就把书里的故事讲给文鸾听。这天两个人正在花园里看书，下人突然来报，少爷老爷有事叫您去书房见他。纪晓岚冲着文鸾说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文鸾点了点头，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。纪晓岚来到父亲的书房，就看老爹一脸严肃。你来了，最近听说你每天和一个小丫鬟混在一起，把功课都给忘了。父亲，我……你不用解释了，京城的考试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以后每天到我这儿来看书，不要再去找那个小丫鬟了，听见了没有？ 孩儿听见了。 纪晓岚从书房里出来，心乱如麻。考取功名不单是父亲的要求，也是自己的愿望，想想近来确实是耽误了不少的功课，纪晓岚也觉得很不应该。可是一想到要跟文鸾分开，纪晓岚的心里又老大不乐意。还好纪晓岚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他知道现在到了用功的节骨眼上，该收收心了。结果第二天就乖乖的到父亲的书房念书去了。直到要走的那一天，纪晓岚才又一次见到了文鸾。这天纪晓岚一读完书就跑到了四叔的院子里，他要在进京赶考之前再见见文鸾。纪晓岚刚到门口，就看见一个少女背对着他站在那儿。这个少女杨柳细腰，穿着荷叶长裙，身影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亭亭玉立。纪晓岚被眼前的美景给迷住了，竟然忘了说话。还是这位少女先转过头来，少爷您终于来看我了。纪晓岚一看是文鸾，赶紧低头一乐，文鸾呢，我明天就该进京赶考了，希望您以后不要忘了我这个丫鬟呢。文鸾，我一直没把你当成丫鬟，你放心，我会回来娶你的。文鸾听了纪晓岚的话，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还伸手把一个香囊塞到了纪晓岚的手里。您以后看到这个，就全当是看见我了吧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第二天，纪晓岚就跟着他爹离开家乡，进京赶考去了。可是纪晓岚却没想到，他这一走就是十几年。纪晓岚到京城赶考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但是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在31岁这年考中了进士。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，纪晓岚结婚了，不过娶的不是文鸾，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姐。难道纪晓岚忘了当初许下的诺言吗？这位小姐又是谁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纪晓岚考中了进士，被乾隆皇帝封为了翰林院学士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，光宗耀祖了。正所谓三十而立，老爹瞧着儿子有这么大的出息，接下来又该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了。这天，纪晓岚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，儿子呀，你现在事业有成，也该娶个媳妇儿给纪家传宗接代了。纪晓岚这些年来心里边一直惦记着文鸾，他正想趁这个机会向父亲表明心意。父亲，我其实想把文鸾接过来。 什么？文鸾？她只是一个丫鬟，和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你娶了她岂不让人笑话？ 听说马大人家里的小姐才貌双全，我呀已经派人去提过亲了。 啊，您？我才不娶什么马小姐呢。 哼，你就是想娶，人家还不一定答应呢。这马小姐说了，凡是上门提亲的必须答对她出的题目，答不出来可就要吃闭门羹了。纪晓岚本来对马小姐这个人不感兴趣， 可是一听说女孩子家家这么大的口气，他这好胜的心理就全出来了。这位小姐好大的口气呀，我倒要去会一会。纪晓岚的父亲一听，心里头偷着高兴啊，傻小子中了我的激将法了。第二天纪晓岚就来到了马大人家，马大人早就听说了纪晓岚的名声，这回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只见纪晓岚骑着骏马，相貌堂堂，气宇不凡。纪晓岚看见马大人，翻身下马行了一礼，晚生纪晓岚见过大人。纪大人不必多礼，你今天来是为了求婚的吗？正是。不知道小姐的题目是什么？马大人一摆手，丫鬟们拿来了笔墨纸砚，还有一张考题。纪晓岚一看，上边写的是乾八卦、坤八卦、八八六十四卦，卦卦乾坤已定。这题目啊，看着简单，可里边是暗藏八卦玄机，不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还真就答不出来。纪晓岚想了半天也没想到答案，心想不能让一姑娘给我难住啊。这会儿正在纪晓岚犯愁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清风吹过，房顶上的铃铛被吹得叮当乱响。纪晓岚一拍脑门子，有了，提笔写道：鸾九声，凤九声，九九八十一声，声声鸾凤和鸣。马大人接过纪晓岚的答卷一看，不由得竖起大拇指：好啊，对得好，纪大人的才华真是名不虚传呐！来人呐，把这份答案拿给小姐看看。丫鬟把答案送进了里屋，没过一会儿又拿着一张纸走出来了。小姐说了，纪大人对得很好，不过小姐还有一首诗，如果纪大人可以把它念出来，小姐就答应以身相许。纪晓岚一听，这也太容易了吧，谁还不认字儿啊？可他拿到这首诗准备念的时候愣那儿了。这首诗啊，也是暗藏玄机。这诗句第一句的最末一个字拆掉偏旁部首，就是下一句诗的第一个字。纪晓岚琢磨了半晌，开口念道：八月中秋会佳期。您听好，这期是假期的期，把这七去掉旗字旁就是月，下一句是月下弹琴送古诗，诗文的诗。这诗去掉言字旁就是寺院的寺，寺中不闻钟鼓变，方便的变，去掉人字旁，更深方知星斗仪。纪晓岚刚一读完，就听见屋子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纪公子果然是才高八斗，小女子甘拜下风。马大人听完这嘴乐的那叫一个大，扔俩馒头进去谁也不挨谁。纪大人呐，我的女儿已经答应这桩婚事了。经过这一番考试，纪晓岚倒是觉得这马小姐还挺有才，心里头对她也产生好感了。再说自己已经上门提亲了，也不能临时悔婚呢，结果就答应下来了，回家准备婚事。这天是纪晓岚成亲的日子，俩人拜完天地，一入洞房，纪晓岚就迫不及待地掀开了新娘子的盖头。纪晓岚借着烛光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好一个美人呐！只见这位马小姐一张瓜子脸，两道柳叶眉，一双杏眼含情脉脉，两瓣朱唇是玲珑圆润，这可真是此女只应天上有，不知何故落凡尘呐。纪晓岚拉着马小姐的手，我纪晓岚今生能娶到这样的佳人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。纪晓岚娶了马小姐，新婚燕尔，说不尽的甜蜜。不过在纪晓岚的心里却一直没有忘记文鸾。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分离， 现在已经成婚的纪晓岚还能和文鸾再续前缘吗？纪晓岚和马小姐结婚半年，夫妻之间是非常和睦。纪晓岚觉得现在什么都安定下来了，就想把文鸾给接过来。他十分小心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马小姐，谁知这马小姐通情达理，不但是一口答应下来，还忙活着张罗他的婚事。呵，纪晓岚这下可更高兴了，赶紧写了一封信，让四叔派人把文鸾接过来。可让纪晓岚没有想到的是，人没等来，等到的是文鸾的死讯。原来文鸾自从纪晓岚走了之后，就一直郁郁寡欢，身体越来越差。也不知道是谁传出了谣言，说文鸾是思春心切，和四叔家里的佣人偷偷相好了。四叔一气之下给了文鸾一些银子，把他打发走了。这下文鸾不但毁了名节，就连再次见到纪晓岚的机会也成泡影了。这次打击让文鸾的病情一下加重，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就没了。后来四叔查明真相，这才知道文鸾是被冤枉的，赶紧派人出去找，才打听到文鸾半个月前就已经香消玉殒了。纪晓岚听到文鸾的死讯，心都碎了。纪晓岚抚摸着文鸾送给他的香囊，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文鸾的情景，叹了口气，悲从中来。憔悴幽花俱可怜，斜阳院落晚秋天。词人老大风情简，犹对残花一惘然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把所 天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起飞，不放弃不撤退，每次爱的机会，心在走心在飞，我敢追，爱就是超快，敢利落干脆，不会累。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 相逢是苦。